六十七个，写一万个字儿，你写得了吗？反正我写不了，我写一万个字儿，点一万个点我都点不了。一寸宽，二寸长。来，吩咐太监，裁两张纸条。裁了两张。悠悠，给你一张。和珅，给你一张。怎么还有我的事儿？ 我什么也没说呀。我招谁惹谁了？他说能写。 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 我没说能写呀。 你能写不能写？ 我不能写。 不能写就别写。 那你给我一纸条，你拿着不行啊？我紧张啊。那我紧张怎么办呢？ 不用你写，你写不了就不用写了。坐着吧，坐着吧。孩子心眼太小。哪儿小？ 我不是你小姐姐。 刘墉啊，和珅写不了，你能写吗？臣能写。写，你给我写。刘说能写吗？让你写。写不了我治你的罪。和珅一听，怎么着？刘墉，你能写？大话都吹到天边了。我让你写，一伸手从笔架上摘下来一支毛笔。猛站起来，翻过来了。他这毛笔翻过来，不让你墨往下流，这么翻着。来，刘中他接笔。刘墉一瞧，真孙子。我一翻过来，这墨滴下来，就这一个点儿，半张纸没了，我还写字儿，写不了。但是那个笔这么递过来了，我能不接吗？不能。刘墉也翻着腕子接这笔，他也这么接，抓住了这笔，何大人谢谢了。 再看和珅一脸。万岁，万岁，您都看见了吗？ 晚上我没留意啊。你怎么哭胆破了？ 我不说，我滚。 刘墉把这笔上面墨也就算甩下去了，这就等于是把这笔给添了，写吧，刷刷点点，说现在的话，三十秒写完了，一张纸，这个字条，臣刘墉交旨。皇上一听，怎么着？这么快，一万个字写完了？我瞧瞧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字条接过来，皇上展开是定睛观瞧，鼻子差点没气歪了，上面写了四个大字，一万个字。刘墉，我让你写一万个字儿，臣没写别的，你写的就是一万个字儿。不是，我是让你写一万个字儿，不是让你写一万个字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掰扯不清楚。 我，行。 反正我是治不了你的罪。刘墉是真有学问。 刘墉可不光是有学问，人还能把自己这一肚子学问呀，全都转化成捉弄和珅和乾隆的点子，这个就太不容易了。时间的关系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看山看水看中国》，由王小岭作词，吴廷江作曲，张也、吕继红演唱。 山山水水，两河奔，一站一站数不

这个你看那个绿的黄瓜片笋片胡萝卜片，然后弄一块白豆腐，提前拿鲍鱼鱼翅吊汤，吊完汤只要这个清澈的啊，要凉的汤，把这个豆腐给泡好了，然后拿这个小银鱼搁在蛋清里养着。为什么搁这里？让它吐，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出来，不用开膛破肚。然后把这个小银鱼搁在这个凉汤里边，上锅炖，这么一加热，这个汤一热它受不了啊，它难受，它就往这豆腐里边钻，到最后啊，鱼也死了，这也就做得了。嗯，真好，南陵你怎么想出来的？这个菜真挺不错的。刘永新说：“这么大的中堂，天天研究吃，你要脸吗？你怎么不办正事儿呢？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哪儿发大水了，这个哪儿打仗了，这么多正事儿你不去办，天天做家研究吃，臭不要脸。但是不能说，很不高兴。河山一条，万岁爷捧他，那得卖开卖。刘兄长，怎么样？”白龙归东见过吗？ 我府里没有这个。河的人真会吃。 不过河的人您可是信佛之人的。这个活鱼入锅汤沸而亡，这可不是慈悲的心肠啊。那什么，没事没事，熟了就好了。这不废话吗？刘永新说可不熟了就好了吗？老这么劝自个儿，这正说着话呢，刘府的菜也到了，一个锅，刘墉不知道是什么，端来了，往这一摆，打开了前一瞧，哎，刘爱卿，你这是什么菜？刘墉一看，哎，此乃青龙探海。关山一瞧，什么青龙探海？我得看看，呀，大宋战将，真能钻了吗？天天的编啊，从战将还青龙探海呢。哦，刘爱卿，这是青龙探海，这怎么吃？您就拿那个绿色的那葱蘸那酱搁嘴里，然后嚼。皇上没吃过，天天山珍海味，他能吃葱蘸酱吗？哦，很神奇啊！拿起一根葱来蘸酱，呵，辣味窜鼻子。哎，这菜有什么用？开脾胃。通气，嗯，还真是通气，这好，这好，不错不错啊！再来一根，皇上吃上瘾了，哎，这不错，嗯，呵，还真辣，来，添饭，皇上爱吃，添饭， 太监过来了，拖着一个金漆的盘，把这饭碗搁在里边，端走了，一会儿又回来了，没给添， 为什么？ 皇上一天三顿饭，每顿一碗。不许多吃，怕你撑着。 皇上撑着那了不得了，没给添。太监说句话啊， 万岁，龙脾要紧。 皇上吃完葱他辣呀。添饭添饭， 要去了，一会儿又端回来了，没给添。万岁，龙脾要紧。皇上急了，添饭。 没办法，不添不行了。 添饭一会儿回来，端回来您瞧，碗里六个米粒儿。 你这胃蛐蛐来了，那我也吃。 啊，不能多吃，皇上撑着。 那么说今天皇上吃的少，吃少也行。 今儿吃的少， 半碗饭，一碗饭没吃了，回来了。贴身的太监禀报太医院，今天皇上食欲不振，六十多个老太医啊一块儿号脉。号脉，皇上食欲不振，开方子吧， 给弄六桶中药吧。 所以说当皇上也很不容易，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龙体要紧。